长的克莱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拜登是不是当选并不是由特朗普的贴文决定，而是由美国人民决定。和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创办人之一沙恩说，若果一切进展顺利，疫苗可望在今年年底至到明年初开始分发，目标是到明年的四月在全球分发3亿剂，如果接种率高，预料到明年的冬天民众应该可以重过正常生活。辉瑞和生物新科技公司早前说，合作研发的疫苗在3期临床试验中有效预防率超过90%。沙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有信心疫苗可以将病毒传播率减半，大幅降低新增个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6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3，人民币6.609，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5,678点，升2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0.8美元，卖出1,891.71美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的云层正系逐渐转薄，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麟苑对出嗰中咧就系坏车嚟噶，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麟苑，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丽城花园噶。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丽城花园。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啦，同埋圆洲仔咧，分别喺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呢一段嘅吐露港公路咧，仍然系挤塞，龙尾排到去马窝。重复多次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头先两宗交通意外分别喺海景山庄同埋圆洲仔，咁但系都系清理好，大约系10多分钟啦。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马窝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龙盘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龙尾亚街路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车多，龙尾在丽港城。在新界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刚才讲了，现在龙尾都是去到马窝。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过去70年来，很多战时强暴和性奴役的暴行一直被忽视，官方往往避而不谈。到了90年代，以强奸作为种族灭绝手段的悲剧依然又在卢旺达、刚果等地发生。 女性的身体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战场，而强奸就成为战争的武器。 今日的国际刑事法庭又有没有能力为受害者争取真正的公义呢？历史二三事之战争性暴力，听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老公啊，今日我听电台健康节目话咧，大肠癌系香港第二最常见嘅致命癌症，单系2018年就录得2000多人因为患上大肠癌而死亡啊！ 我都50多岁啦，但系冇症状，会唔会中招噶？ 早期病变嘅大肠癌系可以冇病征噶，你又已经过咗50，都应该早啲检查下啦。嗱，快啲啦，上去睇下卫生署嘅网站，里边有讲关于大肠癌筛查计划嘅详情噶。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6号，油麻地唐楼火警，741箱，怀疑庆祝聚会物件起火。 本港新增14宗确诊，1宗源头不明。 4间社区检测中心投入服务，首日2000多人检测。 秘鲁总统梅里诺上任不足一周，宣布辞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今日千禧年代首先都是关注一下疫症的情况，讲回最新的数字给大家听一下。昨日就有14宗的确诊，9宗输入，5宗本地，本地当中1宗是源头不明的。咁啊，见到疫症的数字都连续5日就出现有一个不明源头的个案，大家都紧张嘅，会唔会翻嚟咧？疫症的数字，见到政府有一系列的措施都值得今日仔细讲下噶。其中有关强制检测方面，政府就罕咗现噶啦。咁啊，一方面医生若果发现个病人有病征，可以有个临床判断之下嗌佢强制检测啦。另外，食卫局局长都可以指定某一啲类别的人，譬如住喺边啊，某啲职业嗰啲人就去做檢測嘅，咁呢個就看咗顯嘅啦。另外亦都見到政府有4間嘅社區檢測中心咧，尋日都開始運作。元朗嗰邊聽講混亂啲，開頭話有啲人等一齊2小時先有得驗添。咁另外啦，就安心出行咧應用程式今日都開始俾大家下載用噶啦。而一啲嘅社交距離設施今日都會收緊嘅，譬如話堂食限翻到12點就要完噶啦，夜晚。变翻4人1台，酒吧就变翻2人1台，仲话研究紧酒店系咪限住每间房4人添，一系列嘅新嘅措施噶。大家点睇？打嚟讲下1872311，1872311。呢个时候请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仔细同我哋逐样讲下先。早晨，局长。 早晨，叶冠霖。 系啊，不如先讲强制检测嗰环先，呢、這个都系新嘅。嗱，而家就开咗线噶啦，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成个谂法大原则系点，理念系点啊？呢度？ 是嗱，其實咧，強制檢測咧嗰個大原則咧，就係、當然我哋咧係從來咧要做檢測咧，都係我哋嘅一個重要策略嚟嘅，因為我哋要早發現、早隔離同埋早治療啊嘛。我哋一揾到啲即係確診個案咧，就立刻咧就係要即係希望可以唔好喺嗰個社區擴散。咁呢個大原則係最重要。咁呢一個如果要做到咁樣咧，就一定要通過檢測啦。咁我哋一路以嚟咧，其實如果我哋個疫情咧都係比較嚴峻嘅時候咧，其實市民咧個警覺性都高嘅。咁啊，好多時我哋例如大家睇到我哋去大埔或者係梅窩其他嘅地方咧，我哋去有啲臨時檢測站咧，其實市民都踴躍嘅。咁當然我哋如果個疫情係比較穩定嘅時候咧，就我哋本身一路以嚟咧，到今日都係仍然有我哋醫管局46間嘅普通科門診咧，都係可以每天咧可以派樽。咁令到市民咧可以願檢盡檢嘅，咁但係咧就亦都有一啲可能係比較非常時期啦嚇。如果我哋例如話有一啲嘅爆發啊，或者係有啲如果佢有症狀嘅人士，佢亦都可能未必去願意接受檢測啊，咁等等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係需要咧。是去做一个即係强制嘅检测，因为呢如果係真係嗰、个整体嘅情况呢係唔理想，即係话如果我哋真係要爆发，为咗公共卫生嘅从一个呢一、這个角度呢， 其實我哋一定係要遏止咗嗰個疫情，令到咧佢唔好再擴散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一個強制咧，其實主要都係咁嘅。 而家兩類啦，一類就係註冊醫生可以靠臨床判斷啦，一個就靠局長你指明某一啲人士啦。不如逐樣講先，係咪今日有個市民去睇醫生，佢有啲譬如病徵嘅，咁就有機會就已經要強制檢測噶啦，今日開始已經。 呢個咧係我哋我要再發出指示嘅，因為咧我哋都要同私家醫生咧整體去傾嗰個整體嘅做法，因為咧我哋而家有咗個法律框架，但係都要再發指示咧詳細再講嘅，因為咧例如有一個病人咧，佢去到即係睇醫生，咁而醫生咧都判斷咗佢有機會係或者係懷疑佢係有感染咗呢個冠狀病毒病嘅話咧，咁佢就係要俾一個嘅檢測嘅指示佢啦，咁然之後咧就係佢要去做檢測啦。咁但係因為佢都係要去令到我哋衞生署都會知道佢發咗呢個指示。咁然之後呢，如果個病人呢佢唔交返例如樣本瓶啊等等返嚟呢，咁其實呢我哋都要再去即係追蹤佢嘅，即係再去揾佢。咁如果係佢唔去聽從呢個指示嘅話呢，其實呢亦都會有一個定額罰款，同埋呢亦都係要再發返衛生署會再發返另外一個指示俾佢呢，係去做檢測。咁如果佢再唔遵從嘅話咧，咁咧就可以係第四級嘅罰款，同埋咧係監禁六個月。 點解唔發指示住咧？等緊啲咩咧？而家你 因為咧，我哋本身咧都係要同即係嘅醫生團體咧要去再同佢哋商討嗰個整體嗰個做法，同埋我哋要話俾佢聽咧做嘅時候係點啊，或者係佢哋有啲咩嘅問題咧，我哋可以即係即刻去同佢去解決嚇。咁我亦都了解到咧，就即係從一啲報道啦，就係有啲私家醫生咧都講咧，就話當我哋刊憲咗咧，其實都已經係有九成市民咧都願意檢測啊，即係可能啲醫生佢哋去睇病人嘅時候咧，都知道有一個咁嘅情況。咁呢個當然我哋都會繼續同醫生商討。咁我哋呢個禮拜約咗佢哋傾嘅。 唔係都傾咗一輪嘅咩？呢個之前都有啲咩位棘住咧？有冇啲位棘住？ 當時咧就係傾一個法律框架啦，我哋將我哋嘅法律框架咧，大致都係同佢哋即係請佢哋了解大概我哋嗰個諗法係點啦。咁佢哋都俾咗一啲意見嘅。咁我哋而家做咗已經係刊憲咗啦。咁實在咗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同佢哋要傾個操作啦。即係話如果真係操作嘅時候，我哋有個電腦嘅系統啊，佢哋點樣要入啲資料啊，點樣去發呢個指示啊？跟住之後咧，我哋點樣追蹤啊？等等呢啲咧，都係要同佢哋大家要聽佢哋清楚，咁樣先至令到真係做嘅時候咧，佢哋可以做到咯。 電腦系統嗰啲唔係準備好啦，已經放好咗喺度噶啦。 電腦系統咧，而家係已經係差唔多噶啦。咁但係咧，都係要測試咯嚇，要測試同埋咧係要醫生要了解知道點樣做，因為我哋都賦權咗俾我哋咧，就即係做呢個刊憲，我哋亦都係即係要係令到醫生咧可以做到呢件事咯。 OK， 咁預計幾時都會做到呢樣嘢咧？而家 當然咧，我哋任何我哋都講啦，就話如果我哋做嘅時候咧，都係要喺一個即係特定嘅情況啦，個疫情嘅發展啦，同埋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檢測率係點樣樣？即係如果個檢測率其實都係好高嘅，或者大致上咧係所有市民都自動去檢測嘅，咁呢個亦都未必完全是需要咧，係發出呢個指示。咁我哋會密切留意嘅。既然我哋都做咗呢個法律框架之後，我哋一定會密切留意。 係咪做起上嚟都會俾個指引醫生嘅？即係譬如講明你有幾多項病徵就要嗌佢強制啦，還是醫生都仲有判斷咧？會唔會譬如有人發燒嘅，但係醫生覺得啊，都明白佢咩原因唔使檢測，咁會唔會咁樣變咗佢有個責任去做一個決定咧？ 其實醫生咧，絕對係要一定要因應佢自己個專業嘅判斷咧，係有責任咧係去做呢個決定嘅。因為我哋好多時我諗如果係即係硬指標話寫住乜嘢咩症狀咧，咁呢個都係唔係一個最理想嘅做法。因為我相信咧，醫生咧除咗睇症狀之外咧，咁佢都會問個病人嗰、那個即係整體佢個病歷啊。等等咧，再作一個咧整體嘅判斷嘅。 咁萬一啦，若果佢做咗個判斷，但係佢唔使驗，咁後屘發現原來佢真係有喎，咁醫生會唔會要承擔啲責任嘅？ 當然咧，呢個咧都係即係要每一個個案去睇嘅嚇。呢、這個我哋都明白到。當然，如果你話啊，即係係個醫生佢係即係明明呢個病人佢係應該要驗，但係咧其實咧佢係冇驗到嘅。咁任何一個病咧，其實都會如果醫生係即係喺佢個專業嘅判斷嗰度咧出咗問題嘅話咧，其實咧就醫委會都會有佢嘅本身嘅即係程序咯。 嗯，好。另一个就特定群组啦，譬如举个例子，住喺某一区可能高危嘅，之前可能慈云山咁啦，可能某啲行业的士司机群组，而家你都有安排俾佢验啦。第日系咪有机会，即系局长你都会指令嗌呢啲人去强制验？但执行会唔会好难呢？譬如有啲人可能几头住家嘅，咁都唔知嗰度算唔算自己屋企。另外有啲司机可能已经退咗休噶啦，咁啊嗰日帮朋友顶一更啫，咁佢又觉得自己算唔算一个的士司机要去验咧？但系点执行啊？会唔会好难啊？ 這個呢個當然我們如果即從一個公共衛生的角度，例如我們有些情況是有爆發的、好像你剛才給的那些例子，可能是一棟樓、啊、或者一個工作間、啊、一個地點、啊、這樣它有爆發，我們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都覺得那個風險是高的，是需要所有人都要做了檢測才是比較安全的話，那我們就都會是發出這個指示呢，就是去說這個地方或者這個工作間或者這個地點呢，就那裡的人呢就會去要去做檢測了、或者是另外一些特定職業的人士，他是即可能是高風險啊，或者是高接觸啊等等這些。那當然呢執行上面呢一定是要有挑戰的，即例如你說、一個大廈或者一個即係公共屋邨咁樣，咁當然咧，我哋都需要相關政策局咧係要幫手咧，係去因為我哋先至了解到，例如啊，佢嗰度例如有幾多層樓啊，幾多個居民啊，咁係所有嘅都係要檢測啊，咁咁呢啲咧都係需要喺嗰個操作上邊咧要仔細安排嘅。 係咪即係被強制檢測嘅人，起碼自己會知啊，會收到個通知啊，起碼 係會 一定有自己個 係啦，當然啦，當然其實而家咧，我哋某程度上咧都會係即係有咁做嘅，不過咧就未必係強制啫。即係如果我哋話喺某一棟樓都發現係有啲確診者嘅話咧，其實咧衛生署都已經喺嗰度咧係派樽㗎啦。咁不過喺收樽嘅時候咧，就如果有啲唔交嘅時候咧，而家就冇特別一個即係冇特別罰則啊或者乜嘢啦。咁但係當我哋係要強制每一個人咧都係要做嘅時候咧，咁呢個咧就係每一個人咧，佢都是要交翻个样本瓶啊，或者系会要接受检测啦。 嗯，头先讲嘅就系一啲强制检测啦，而家其实有法律框架度未执行住嘅。不过另一样我见到执行紧嘅就系社区检测啦，就四个社区检测中心，寻日开始运作啦，自愿性质嘅呢个。寻日见嘅反应点啊？你哋？ 昨日咧呢個即係社區檢測嘅中心啦，呢四個中心其實社區檢測咧本身咧，我哋一路都有做嘅，即係例如好似話有啲小型爆發，我哋未喺大埔區有啲流動採樣亭啊，同埋或者係即係流動嘅即係派樽嘅一啲車啊咁，咁所以咧喺社區做檢測咧，其實咧一路咧都係一個重要或者係一個關鍵嘅手段。而家呢四個嘅社區檢測中心投入咗服務咧，主要咧都係更加方便市民，尤其是咧佢哋都係即係想自費去做一啲嘅檢測嘅時候咧，咁呢個咧都提供一個比較即係個收費服務咧比較相宜嘅一個比一般社區或者私人嘅用途咯。其實昨日咧都有2300多名嘅市民咧，都係即係呢啲嘅檢測中心為佢哋提供咗服務啦。咁我哋都理解咧，就昨日有啲都好踴躍嚇，可能係第一日啦嚇。咁亦都係有好多人排隊啊咁。咁而家咧就我諗相關嘅服務提供者咧，其實佢哋嗰啲都已經係即係再嘗試咧去理順嘅流程，亦都鼓勵市民咧，即係如果要減少喺檢測中心等候嘅時間咧，都鼓勵佢哋咧就係去預約咯。因為當你預約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有咗一個時間。同埋我都特別咧係想提醒市民啦，即係除非咧佢哋如果係想話翻去內地啊，或者廣東省或者澳門咧，除非係有豁免咧嘅話咧，即使咧就係你接受咗呢個檢測咧，喺進入內地嘅時候咧，其實仍然係需要要接受當地適用的即檢疫安排嚟嘅。咁而家即係例如佢哋好似話14天強制檢測強制 檢疫咁樣啦，所以我呼籲市民咧就都要留意翻，即係如果佢哋係翻內地啊、廣東省或者澳門嘅話咧，佢哋喺當地咧嘅最新嘅檢疫安排嘅。 好，另一個新嘢啦，就今日開始有得下載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等大家記錄翻自己嘅行蹤喺自己手機度啦。咁若果有人有確診嘅話，就可以對照翻嗰啲嘅行蹤，咁有交集位咧就通知翻啦。咁呢個你見嗰個成果會係點啊？有啲咩預期呢個？ 呢度咧就其實咧我都聽到咧創科局咧佢哋咧係不斷咁樣呼籲咧大家即係我諗兩方面嘅，一咧就係、是、市民咧係去要去下載嗰個程式啦嚇、第二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機構咧，佢哋咧係都。要去去即係參與呢一、這個嘅呢一個嘅即係計劃啦嚇，咁咁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係嘅話咧，係令到市民咧即係提供便利嘅一個數碼工具，起碼咧佢哋可以咧自己咧喺進出唔同嘅場所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係即係記住啦，同埋咧。當如果係嗰度咧係有確診者或者係出現感染個案嘅時候咧，嗰、那個流動程式咧就會向呢個用戶咧發出個通知，咁、從而咧就令到市民咧再加強佢嗰個警覺性啦。因為而家咧就當然我哋每一日都有發布即係有啲就係確診嘅個案啦。咁但係同每一個市民佢哋自己嘅關係咧，其實咧呢、這個咧。是未必個個咧都係好留意嘅，咁、所以如果大家係用咗呢個安心出行嘅程式咧，就呢個令到咧市民嗰個警覺性同埋自我保護個意識咧都會係加強嚇，咁同埋咧如果佢就算係即係去唔同嘅場所嘅時候咧，都可以有多少少信心咯。 係，大家理論上係咪即係哪怕一個人發現自己嘅行蹤同其他確診者高度重疊？安心出行的成績發現了，你們都不會知道的，他都不會上載給你 是的，我們不會知道的，我們沒有說有任何這個即係呢啲資料嘅，咁就主要咧就係俾市民咧佢自覺嚇。 OK， 我見文匯報咧今日頭版就咁寫嘅，強制追蹤唔搞點得，安心出行成效存疑，專家唱先局部強制增成效，有人話要強制喎，呢個你點睇咧又？ 我諗咧，當然咧，而家啱啱今日第一日推出啦嚇、我哋都要睇一睇嗰、那個成效啦嚇、市民嗰個反應啦，同埋咧係業界嗰個反應嘅。咁、我哋首先咧都處理咗先，咁然之後咧我諗如果係即係從一個即係追蹤嘅角度啦、我諗除咗話有呢啲程式。即係呢一個係剛才都講咗啦，係增強市民自己嗰個警覺性嘅。咁、但係喺追蹤方面咧，如果係喺嗰個有啲確診嘅個案啊，或者緊密接觸者啊，或者啲接觸者咧，其實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一直咧都係加強佢嘅即係人手啦，同埋咧係而家咧其實做緊有一個嘅即係電腦嘅一個系統咧，係去令到咧呢、這個追蹤咧係更加快捷、更加有效。咁所以嗰度咧就另外一个一方面嘅工作咧，系从一个追踪嘅角度咧，系一路做咯。 好，另外又讲埋啦，今日开始又收紧翻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啊。食肆去翻四人一台，酒吧两人一台，另外就营业到十二点嘅堂食嗰度收紧翻，系因为疫症风险高都系。 喂， 喂，系局长听唔听到啊？我講收緊翻嗰啲即係措施啊，特別食肆嗰啲咧，變翻四人一台等等嗰啲啦。呢、這個諗法係點樣咧？你哋？ 是冇錯，因為咧嗱，而家第一我諗世界性咧就都係個整體嘅情況好嚴峻啦。本地咧，我哋亦都係在喺過去一個星期咧，都係有啲源頭不明嘅個案，仲有一啲本地個案咧都有啲上升嘅趨勢。雖然係呢個係一個輕微嘅上升，但係咧因為亦都冬天亦都嚟嘅，亦都又有流感，咁所以咧我哋咧都係非常之擔心嘅嚇，同埋咧就。亦都一定是要预防呢即是第四波的爆发。所以呢我们觉得呢亦都是即是睇返呢整体嗰、那个一啲嘅数据啦，喺大家出行呢都係因为而家好多唔同嘅嘢都係恢复返。咁所以呢我哋即是必须呢係要减低呢呢、這个群组聚集。 Okay。 咁所以其實喺我哋嘅唔同嘅即係業務嘅處所，尤其是餐飲業咧，我哋今次咧主要係針對咧一啲唔戴口罩嘅活動嘅。 OK， 咁 所以咧係收緊翻都係呢啲活動啦。 嗯好。嗱，見到咧明報有報道啊，因為啱啱週末期間就見到有授婚儀式喺政府嗰度，咁就話都多人聚集噶，有其他日典啊200多人有加許嘅，咁但係就見到好多高官啦，都喺同其他啲譬如獲婚人士合照嘅時候都冇戴口罩。你怎睇呢個情況？會唔會即係抗疫靠政府帶頭啊嘛？會唔會釋出啲咩信息咧？呢度又 呢個我係我嘅理解咧，其實全部都係戴口罩嘅。 嗯， 即係我哋喺個儀式嗰度啦，全程咧係所有人咧都係戴口罩嘅。咁當然咧，大家都呼籲大家要留意翻啦，因為我哋就算今次我哋收緊社交距離咧，其實咧都係一啲針對翻係。唔戴口罩嘅一啲嘅活動，咁當然唔戴口罩，尤其是如果我哋去食嘢啊，或者係飲嘢啊，咁呢個都會比較長時間咧，係唔戴口罩，咁呢個咧我哋係特別即係針對咯。 影相係咪得啊？啫，影相可以唞一唞先，大家。 當然啦，我諗大家咧都要盡量咧係避免係即係除口罩，尤其是係當好多人嘅時候啦，咁啊。 咁但係呢個典禮都多人嘅喎，有除口罩影相，怕唔怕咧？ 我想大家一定是真的要小心的，即如果是说大家在有很多人又如果要除口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是要小心咯。 嗯，好，咁多谢局长先同你倾到这里，多谢你好详尽解释返呢呢几日有关抗疫工作的新的进展，都有啲多嘅新的措施，刚才提过强制检测的法律框架，另外就有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另外檢測中心咧，社區檢測中心嘅安排，唔知尋日有冇人去試過咧，都打你一齊傾嘅，1872311，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陳景耀報道一節新聞。油麻地广东道有唐楼起火，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油尖旺区议会民主派议员发声明，对大火造成多人伤亡深感伤痛，并对所有受影响的居民和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他们已经同民政事务处联络，并要求开放附近的社区中心，已经获得油尖旺民政事务处答允，将会继续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适切支援。民主派议员亦都将会在区议会大会上紧急讨论今次大火的相关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表示，将会向法院提出重大诉讼，以证明今届总统选举违宪，并对有人作出改变选举结果的事感到愤怒。对于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说，共和党领袖应该向票投特朗普的选民解释特朗普输了，又说特朗普声称选举舞弊的讲法并没有根据。特朗普在 Twitter 反击，说博尔顿是自己在华府中共事过最愚蠢的人之一，他未有为国家安全加添任何东西。特朗普早前在 Twitter 贴文一度提到拜登因为选举舞弊而胜出，之后强调自己没有认输。获拜登挑选出任下届白宫幕僚长的克莱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拜登是不是当选并非由特朗普的贴文决定，而是由美国人民决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8:多抵达导致多人死伤的油麻地唐楼火警现场视察，并听取消防人员讲解事件。意外在昨晚发生，造成7死11人受伤，死者包括4男3女，年龄介乎9岁至40岁，他们属于亲友关系。警方说，肇事的单位是一间餐厅，事发的时候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林郑月娥昨晚发表声明，对事件感到极度哀痛，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做好善后工作。 和美国辉瑞药厂合作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创办人之一沙恩说，若果一切进展顺利，疫苗可望在今年年底至到明年初开始分发，目标是到明年四月在全球分发3亿剂，如果接种率高，预料到明年冬天民众应该可以重过正常生活。辉瑞和生物新科技公司早前说，合作研发的疫苗在3期临床试验中有效预防率超过90%。沙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有信心疫苗可以将病毒传播率减半，大幅降低新增个案。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7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2，人民币6.60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25,693点，升3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8.83美元，卖出1,889.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过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咁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秀道就有坏车阻路，但是就没什么挤塞，经过小心一点。就是宝林路去秀茂坪方向，近住安秀道有坏车阻路的。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苑是兆麟苑先啱啱的坏车就3分钟之前啱啱拖走了，但是仍然是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麟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到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跟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苑。咁后少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有人问我的头发是黑定白的，有没有想过可能其实是灰的呢？世界很多可能的嘛。 李灿荣充满正能量， 我得你都得， 即将告别夜空。这个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会开放热线1872311，支持我们的 fans， 把握机会，到时打电话来倾下偈啦。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法医研究所。 你以为有些事成为了历史，但是当你不学习那一堂课，它是会不停重演的。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2020年11月16号，油麻地唐楼火警，741伤，怀疑庆祝聚会物件起火。 本港新增14宗确诊，1宗源头不明。 4间社区检测中心投入服务，首日2000多人检测。 秘鲁总统梅里诺上任不足1周，宣布辞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睇翻香港疫症嘅情況啦，就過去5日咧都有本地不明源頭個案嘅，尋日就有1宗，咁見到政府有一系列嘅措施做緊嘅，包括咧就係有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啦，今日開始俾大家下載啦。另外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堂食限翻4人1台啦，營業到12點啦，酒吧限翻到2人1台，仲話研究埋酒店係咪4人1房添。呢啲措施今日做啦。4间嘅社区检测中心寻日开始运作啦，咁大家唔知道有冇去过咧？有啲咩睇法可以打嚟一齐倾嘅，1872311，1872311。另一环啊，就系强制检测方面，政府就看咗欠噶啦。两种情况下咧，就可以咧嗌大家一定要去验噶，包括就系食卫局可以看欠啦，就指明某一啲嘅类别嘅人要去验啊，譬如话你身处嘅地方啊、职业啊、住处啊、工作地点有相当高嘅风险咧，咁局长就可以嗌就话你要去验啦。另一個啦，就係靠註冊醫生按臨床判斷嚟揀邊啲人染嘅。如果醫生喺基於病徵按臨床判斷懷疑嗰人染疫嘅時候咧，就可以發呢個強制檢測指示，就嗌嗰個病人咧就要喺限期內咧接受檢測啦。咁頭先問過局長呢樣嘢㗎，咁到時會唔會有啲指引俾醫生㗎？咁佢就提到一點咧，就係硬指標咧就一個唔係理想嘅嘅做法嚟嘅，都要靠翻醫生嘅臨床判斷。咁頭先又問到啦，咁若果有個醫生佢臨床判斷覺得佢唔使驗，後屘又發現原來嗰人真係有病，咁點樣咧？會唔會有問題咧？咁局長就提到其實醫生嘅做嘅工作啦，都一路都受到譬如醫委會嗰啲嘅睇住嘅呢個，咁就同其他病一樣嘅啫。咁若果有一啲嘅咁嘅情況，就醫委會嗰度會跟進翻嘅。都睇翻個別情況會係點啦，咁大概咁嘅方向。嗱，咁而家就局長話未開始做住嘅，仲要同醫生團體傾，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呢個強制檢測嘅？咁而家法律框架喺度嘅啫。咁唔知醫生界別又點睇咧？電話旁邊請位嘉賓傾下先，請嚟由醫學會會長蔡堅一齊傾下噶。早晨，蔡堅醫生。 早晨， 係點睇呢個方向咧？框架就喺度啦。而家係咪政府會約你哋傾嘅都會？ 20號晚。 20號晚 ，OK。咁呢個唔係之前傾咗好耐咧？而家又再傾係到咩位咧？ 傾過。 从冇倾过， 冇倾过。 O K， 但之前唔系听咗好耐呢啲消息嘅咧咩？都一路冇接触 嘅。佢听意见，即系点样做唔做啊？点样做啊？佢自己冇意见。今次咧就佢将成个计划掟晒出嚟，之前咧就冇同业界倾嘅。 咁之前你哋听意见，佢有冇听过你哋医学会意见啊？咁样有冇机会？ 有，我听意见啊，即系呢啲，即系包括即系点样做啊，强制啊，嗰啲我哋都有一定嘅保留嘅。 好啦，咁你之前一个阶段表达咗意见啦，咁但系而家政府都做框架啦，又再约你哋11月20号再倾啦。咁你点睇咧？呢、這个佢咁你倾嘅空间有几多啊？呢、這个你点睇啊？会唔会觉得政府都 我做你个法案都法例都已经出咗嚟啦？咁你已经系霸王硬上弓噶啦，咁你冇得唔做嘅。不过睇点做啊嘛。头先就听你讲嗰啲有啲恐吓嘅意思咧，即系话你。如果唔驗漏咗眼嘅或者係你覺得個症狀唔係嘅，咁就漏咗個症嘅，咁有可能醫委會調查，我諗醫委會真係冇咁得閒呢個又 不如講清楚先嗱，而家你哋頭先用咗霸王硬上弓啦，咁而家都已經做啦呢、這個。你最大嘅顧慮係咩咧？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呢、這個？之前其實一個階段你都講過嘅，咁你可唔可以再同你講多次？你顧慮位喺邊啊？ 即係第一，病人即係抗拒去睇醫生同埋被檢查啦，即係病人會覺得即係如果我有少少嘅喉嚨痛啊、鼻塞啊嗰啲，我自己食兩粒鼻嚟痛啊，或者係食兩粒嗰啲喉糖啊，或者係收鼻水嘅藥啊，已經搞掂啦。我睇醫生得個安心嘅啫嘛，咁而家你又逼我一定要去驗嘅，又要走多幾趟嘅，咁佢病人本身就不如自己食個藥算啦。啲病人覺得係嚴重嘅，個病徵有機會係，佢就直情去自己去攞樽仔，而家係周圍都可以攞到樽仔，唔使錢啊咁樣啦，去政府嘅診所攞樽仔，交翻如果驗到有嘅，咪就係等政府去處理咯。因為佢唔使再兜嚟做多個圈，整多個圈嘅，咁即係依兩度。就是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到時即係個病人根本有輕微嘅症狀，佢覺得輕微症狀未睇嘅，到時咪係令到更加有多啲機會佢喺出面走漏啊咁樣。即係而家呢個係自願嘅檢查，即係醫生大多數如果講咗俾病人聽要做嘅，佢哋大多數都肯做嘅，即係好少唔肯做嘅。咁但係而家係你又要唔好走漏啊，走漏咗又有呢、這個。医委会嘅惩罚咁喺度有啲恐吓嘅性质咁样，我觉得即系呢个唔需要嘅呢个就。 头先你讲即系医生嗌得病人去，而家大部分都肯去验噶啦，系咪啊？但系医生会唔会嗌得足唔足噶？有流感病征嗰啲，即系相似有肺炎病征嗰啲啦，嗌得足唔足噶呢、這个？ 即系视乎你讲嗌得足唔足啊！即系你而家喺出边，你个记录就系1000个检查有8个。是阳性啊，咁亦都系即系多过医院啊，多过政府门诊啊，多过其他咁，你话足唔足啊？我唔知啊，即系或者系仲可以改善啲咧，但系即系有啲嘅情况系只能够做到咁上下。即系你如果系个个有流鼻水嘅，你都叫佢验嘅咁啊就到时去翻之前嗰个状况，即系做唔切嘅。啲樽排晒要10日后先有报告嘅，咁呢啲咪又系攞嚟搞咯。 我见袁国勇教授就话咧，而家咧就系向私家医生求诊有流感病征嘅测试者不足1/5，走漏好多个案，佢个数字唔够1/5有嗌佢验啫，系咪啊？你觉得？ 唔知佢个 data 喺边度嚟啦？即系我哋觉得，即系流感嗰度，你即系第一要有高烧先叫流感嘅。如果你连高烧都冇嘅时候，你话嗰啲系流感，咁嗰啲坐嗰啲呼吸道感染嘅啫。咁如果系有高烧，你多数都会叫个病人去验啊，除非你系好清楚佢有第二啲原因引你发高烧。 头先你担心检测力检测能力嗰件事啦，咁但系而家如果提升咗咧，呢一环即系可能冇以前咁大顾虑咧，已经。 即系如果你有4000个私家医生，一人睇10个。呼吸道感染一日嘅，你个个都验噶，咁你一日多40000个，我唔知佢个能力即系能唔能够承载呢度啊？同埋即系我基本上我都喺呢度呼吁业界嘅同事啦，即系你最紧要就系将你个记录写得好好，因为而家有一半嘅私家医生都可能系唔系用紧电脑嘅，到时点样报上去我都有个疑问嘅咁就写得好好个记录咧，就系防止咧，即系第时如果真系抄算账话你漏咗个证啊，咁你要写清楚你呢个病人系根本冇 covid 嘅病征啊，冇接触过 covid 冇发高烧啊，啲你写得好清楚啦，咁到时咧就系可以。如果有投訴嘅，就可以解釋點解你唔使做。 頭先同局長傾咧，都講到電腦系統嘅問題，即係第日若果發現呢個案點樣上報咧，咁而家準備緊個系統嘅。聽你咁講，咪就算有系統都未必個個醫生用到啊！即係你意思係 一半嘅私家醫生，約摸一半私家醫生係唔係用電腦入記錄嘅咁即係變咗，即係到時佢點樣做我都唔清楚。即係而家醫委會嘅記錄投訴醫生嗰啲。我哋睇翻佢哋啲病歷嗰啲咧，大多數好多係手寫嘅，即係變咗一個係，即係佢有時即係坐喺辦公室嘅，就未必諗到出面嘅真實情況。 冇用電腦做病歷記錄啫，但係都總有部電腦喺公司度㗎，喺個診所度㗎，係咪啊？咁如果有個網站俾你咁入翻啲資料，咁都應該唔太難啫，係咪？ 不過我諗，即係因為佢有個。 有个电脑喺 office， 就可能可以另外花时间再做呢样嘢。但系如果你用电脑做记录嘅，咁啊直情将个记录容易转介过去啊，即系啲资料容易打过去啊咁样。 嗯。剛才都講過了，醫生都靠他一個臨床的判斷，剛才都聽到你講有一些顧慮，那你們作為醫生是覺得怎好呢？是要啲硬指標剔執藥，這樣有幾多樣病徵就叫他去驗好，還是都給一個臨床判斷你們好呢？你會怎麼選擇呢？ 就是他現在已經出了 法案，就是個 CAP 那裡就是寫明是由醫生判斷， 嗯， 有些醫生就覺得 OK 的，但是就是有就是剛才也都要顧慮到酒樓， 嗯， 如果是政府能够负起个责任，话嗱，即系呢十样病征，如果你有五个中嘅啊，好似有肚屙啊、肚痛啊、发烧啊、咳啊、鼻水啊、喉咙痛啊、皮肤敏感啊，即系十个你中五个嘅， 嗯， 咁啊当系值得去做呢个检查啦，咁样，咁就虽然比较硬啲同埋笨钝啲，但系即系起码即系会有啲指引俾个医生，变咗个医生唔使。即係去做嘅時候，得到俾個病人挑戰，或者我睇第二個都唔，我上個禮拜睇第二個都唔係話我係COVID 嘅，點解你又當係 COVID 咧？咁樣咁啊，到時有好多爭拗。 即係你情願要咁樣係咪？情願頭先嗰種。 我覺得咁樣會減少醫生同病人之間嘅對立咯。 嗯，但係對醫生嚟講會綁手綁腳咧，佢哋專業㗎嘛，大家都即係你哋應該識判斷幾大風險㗎嘛，應該係咪？ 應該係，但係即係而家。即系你头先你听局长讲开，即系如果你系漏咗嘅啊，又可能去医委会俾医委会投诉啊，咁样，咁呢啲就系喺个投诉爆炸刀喺度先啦。 嗯嗯，好啦，嗱，关键啊，都去到20号再倾啦。咁你哋个取态会系点噶？会系合作嘅方式去处理，即系务实啲倾点做啊？定系可能都仲系表达紧不满啊？咁样噶，你会？ 香港医生一向系好合作噶。 嗯，所以务实处理啦。嚟紧11月20号都系。 而家到20号之前，我哋即系连嗰张表格冇啊，即系警告话，如果你唔做2000蚊嗰张纸又冇啊，即系嗰啲细节系咪都冇啊？即系个表格点样报翻上去卫生署嗰啲又冇啊？咁点做啫？而家冇得做啊！而家佢系讲明系我问咗副局系唔使做主席都系。同醫生傾咗先啊嘛， 係未開始嘅，頭先局長都講清楚，要等佢正式再發指令先至係。不過有框架放咗喺度先啫，而家係。好啦，咁我哋就睇下你傾成點啦，之後睇下會唔會局長啲新嘅安排再公布啦。多謝曬你先啊，蔡堅醫生傾到呢度。蔡堅咧就係醫學會會長啊，講到佢哋點樣睇而家話強制檢測，特別係由一個私家註冊醫生啦，按臨床判斷嘅呢一環嘅安排嘅。咁大家都可以打嚟回應1872311118723111。今日有關疫症方面好多新嘢啊，又講下另一樣，頭先都講過啦，四間嘅檢測社區檢測中心尋日投入服務，有一間元朗嗰邊有啲特別多人，有啲亂添喎，好似話頭先局長就話尋日啦，四間加埋做咗2300多個市民嘅檢測嘅。喺電話旁邊又請嚟其中一個有份經營呢一個嘅應該係承辦呢一次嘅社區檢測嘅，就係負責咧喺沙田瀝源社區活塘檢測中心嘅承辦商。就是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请嚟佢哋嘅主任黄利宝一齐倾下。早晨，黄利宝。 系早晨， 早晨啊。不如讲下寻日你哋情况点啊？好嘛？ 寻日系有啲乱嘅，我谂你见到四个 centre 都有啲乱，因为我谂就啲市民唔系好清楚咧嗰个中心个服务个目的啦。咁好多人系谂住嚟攞健康码。但事實上健康碼未開通㗎嘛。 嗯。 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嘅混亂啦 ,inquiry 啦，咁有佢本身有個上網 booking 嘅 system。 嗯。 咁但係好多比較年長嘅佢又唔識用啦。 嗯。 咁另外個 system 呢淨係香港居民用得到，有香港身份證。嗯。如果持住內地嘅嗰啲通行證嗰啲人又登記唔到。 嗯。 咁變咗就有個混亂，有啲人登記咗，有啲人登記唔到，咁全部嚟曬排隊，咁就變咗。大家香港不嬲都可能有習慣，大家都中意排同埋好緊張。 嗯， 咁變咗一開未開門，其實7点已經有人喺度排隊，有啲混。 嗯，不如由逐樣講一講先。我想講整體嘅情況，尋日你哋驗咗幾多啊？你個中心驗咗幾多 人？我哋做咗500多啦，500多600度咯。 500多人，但係有幾多人嚟排隊？聽你咁講，會唔會有啲人嚟唔係好知乜事？問完之後就走咁嗰啲多唔多啊？又 多㗎，即係一聽到冇健康碼咪走咯。 OK， 呢度有几多度啊？你粗略咁估啊？ 我谂净系上昼都，我哋即系同佢解释完走，我谂都有差唔多成百人嘅。 有几多啊？唔好意思， 差唔多100人到啦。 成百人 OK。 是啊，很多的。 嗯，咁你头先讲个混乱位，仲有包括喺网上登记嗰度啦。其实譬如话你做咗500多人啦，有几多系网上有先预约先嚟嘅？ 我哋基本上琴日全部系做有网上登记，因为琴日我哋个登嗱，我哋睇唔到嘅，我哋系每晚先知道第二朝大概有几多登记。 嗯， 咁就基本上早上嘅 time slot 全部 book 满晒嘅。咁、所以變咗啲市民又緊張啦，變咗佢 book 8點嘅8點半、9點、9點半咁 book 嘅，但有啲可能係 book 10點嘅8點已經嚟咗，咁咪變咗就有啲混亂啦，同埋場地個排隊嗰度係要改善啦，因為要即係、相關政府部門去協調去即係安排個場地去排隊咯。 嗯，描述多少少上就混亂嘅個程度係點啊？啲人要等好耐，頭先講定係點樣？ 係耐㗎，有啲等成個幾鐘㗎。 嗯嗯。 因为佢可能去 book 十点，但系八点都嚟咗咯。咁、但系我一定系做八点，跟住做八点半，再做九点，逐批做落去。 嗯， 咁变咗有啲想 walk in 嗰啲，基本上系接唔到入嚟嘅。咁、我哋晏昼系有做少少嘅，因为去到我哋都停咗嗰个 lunch time 就照做 ，lunch time 照做，咁就疏导咗上昼1點半之前嘅人。 嗯， 咁变咗下昼就畅通翻啲咧，我哋都做咗少部分嘅 walk in 嘅。 嗯嗯。但網上系統的運作都正常噶嘛？據你所知，網上登記嗰啲， 正常嘅，正常嘅。 嗯，咁所以就網上登記主要尋日都係上晝都淨係做曬呢一類啦。咁頭先你講到呢個情況啦，咁、個混亂就在於淨係早嚟嗰啲啫嘛。即係頭先講查詢嗰班就冇特別嚟到啲咩影響啦，係嘛？ 多噶，佢哋因為佢哋其實佢都唔會排啊嘛，有啲排咗，跟住之後冇，咁咪鼓噪係衝曬入嚟個 center 度，唔肯走。 嚇、啊！衝入嚟 centre 即係衝入嚟中心啦。 係啊，因為有差人嚟過到場嘅。 佢入嚟做咩咧？咁樣佢想好想有得即刻做啊！ 好想有得做咯。 O K， 嗱，所以 walk in 嗰啲冇 booking 嗰啲又好想有得做咯。 嗱、所以好亂，有啲咧就係嚟到問完就走，發現冇健康碼；有啲就嚟到問完又想衝埋入嚟，都堅持要做咁啊！即 係啊，幾好多種情況都有啦。 嗯，咁點解要需要到警察咧？ 因为有啲争执啦，有啲人就话诶排队唔排队，又一啲有得做冇得做，就变咗有啲混乱嘅。其实， 嗯， 所以警方都帮手协调嘅。 嗯嗯，咁即系若果系按翻网上登记时间嚟嗰啲人，又要做等几耐先得做咧？咁样， 其实后期当佢大家排好翻条队之后咧，其实都系讲紧一个钟头以内嘅。 嗯，一小时内。但剛才你說的排隊的安排要再執執，但排隊的安排是你們做還是政府幫忙的？ 我如果這樣 expect， 我今天自己要做多一點，找多一點人走去做。 嗯嗯，因為當初沒有預計到除了網上那班之後就有這麼多街客來，意思是？ 是啊，還有很多 inquiry 嘛，因為其實因為政府 announce 的時候這個是可以做健康碼的檢測中心和付費， 因 為大家有些特別老人家啦，他們就覺得有健康碼就衝上來了。 那這方面會不會關即係你覺得政府解得唔夠清楚，讓有人有誤會。頭先局長都再解多次啦，其實都係咪解得唔夠清楚？ 係啊，一定要啦。我諗啊，局長睇到琴日嘅情況，都要出嚟講多一次嘅啦。 嗯，咁即係講得清楚啦。而家驗係純粹係咪簡單啲講求安心，或者去新加坡旅遊氣泡， 求安心或者新加坡旅遊氣泡，或者其實你有啲人都做照做嘅，翻內地，不過佢就上去隔離14日咯。因為而家你有啲人翻去都要隔離14日噶嘛，佢都要做噶嘛。 系， 咁你相對政府俾咗呢個 offer 240蚊，比起出面嘅可能 clinics 啊或者一啲醫院，其實個價錢真係平好多噶嘛。 嗯嗯，好。嗱，今朝我想問下你睇翻個數未啊？今日嗰個網上預約會唔會少翻好多比尋日？ 我少好多咯，少好多咯。 今朝幾多度啊？就大概。 今朝我哋最 peak 嗰個 time slot 都唔滿，都係50人左右啫嘛。 OK， 咁應該就唔會要排隊。 唔會啦，其實我哋今朝已經做咗一批 walk in。即係有批自己嚟嘅，我哋都做埋啦，已經。 嗯嗯，上次都提過啦，就係話今次收204蚊係咪？204蚊咁就話，你都話要一日做翻400-500個先至夠翻個成本嘅。尋日就夠啦，係咪啊？但係往後會唔會有啲風險啊？ 風險好高啦，3個月喎，如果唔開健康碼，風險好高。 嗯，即係今日應該都未必回到成本啦。 我谂未必得，因为我哋摆咗好多nursing staff 喺度啦。咁琴日咁嘅情况，我哋摆好多 call control 嘅人喺度啦，咁样会。 嗯嗯嗯。咁、okay. 就其实嗰个 fixed cost 嚟嘛。 嗯嗯。咁所以健康码又好睇，究竟我哋香港疫症嘅情况，而家啱啱连续5日都不明源头，可能仲要啲时间。 我谂大家睇个机会都低啲啦，短时间内。 嗯。不过你个合约都要一路做落去噶啦，系咪啊？ 系啊，政府加3個月，我哋都要再做，因为合约系3+3啊嘛。 三加三即系有可能再加多三个月。 系啊系啊， 你三个月就梗做噶啦呢个。 系啊 ，OK 好，咁多谢晒你，即系黄利宝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解释翻嗰个系个运作情况俾你听，多谢晒你啊。咁社区检测中心有四个嘅，头先咧就访问咗沙田沥源社区会堂检测中心嘅承办商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嘅主任黄利宝咧，讲到寻日嘅情况，寻日都乱噶，咁啊想再解多次啦。嗱，而家去做呢啲社区检测咧，唔等于有健康码未有嘅呢、這个，咁佢哋就话咧，有啲人都因为误会咗可能，咁啊走咗上去，跟住查询完之后就离开。有些情况大家都听清楚了，这个一个纯粹社区自己做的检测来的、这个、好，听听众的意见先，有莫先生打上来，莫先生你好。 是早晨、啊、 早晨莫先生，早晨 叶生，早晨早晨这样、情况就讲一点点，如果你买了七点半的飞，你预期会几多点开场呢？会 七点半就七点半开场嘛，你说 即系睇戏嚟讲啊， 系咪早五分钟？十分钟 我预计都系可能七点九啦，最迟。咁我寻日咧就去到一早就 book 咗呢个梁显利嗰度咧，就八点半去做呢个检测嘅。 嗯。 咁我八点四个字去到咧， 嗯， 居然系即系见到好踊跃啦，有成三四百人喺度啦，或者二三百人啦。 O K。 咁我就俾佢睇，佢都俾我入去，咁我以为都会系可以系即系半个钟头或者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搞掂啦。原来捉咗我排龙尾 啊 ，OK。 咁我就问佢会几耐啦？答我唔到。 嗯。 咁我因为有啲事，咁我唯有就系牺牲，即系嘥咗啲车费，咁就走人啦，唯有就系。 但你约咗嘅喎，你上网约咗嘅喎。 系啊，系啊。 OK。 系约咗八点半，八点四个字去到，佢真系捉我龙尾嗰度排啊。 龙尾就真系头先你讲三四百人嗰条队啊。 眼睇。梁显利嗰度兜到出面都唔俾人入去咯，已经，即系门口嗰度都唔俾人入去咯。你入边都应该有好多人喺度啊。 即系冇分队嘅呢个应该系。 冇咯。 Okay. 所以话， 好快问埋你点解 咁都有嘅咧，真系。 O、okay. K， 好快问埋点解想验嘅你？ 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比较少少嘅喉咙痛，我就想系。知道下啫。 即系谨慎求安心嘅。 系啦，冇错冇错。 明白。不过咁你要再去过咯，系咪嚟紧又？ 我而家。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咧口水嗰啲啊。 O、okay, K， 不过成双人倾到先，唔好意思，莫生 嘅系汪明熙同刘国华。 先睇下《星岛日报》报道，油麻地一堂唐楼寻晚发生近年死伤最惨烈嘅大火，一个被辟作尼泊尔餐厅嘅单位，有同乡为儿子开生日派对，邀请十几名亲友到嚟庆生，怀疑放喺门外嘅蜡烛翻倒烧着隔音板，火势迅速蔓延，并且波及气罐发生爆炸，释出大量浓烟封路，逃生无门，大批同乡同楼上嘅住客被困，有人靠窗求救，甚至跳楼逃。生部分男女同儿童烧至皮开肉绽，满面熏黑，陷入昏迷。有十八人受伤送院，其中七人包括两名小童不治，另外有七人命危。特首林郑月娥对事件表示极度哀痛，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并且做好善后工作，包括调查起火同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现场是广东道560号，靠近宁波街一堂四层高的唐楼，属于商住两用，一梯六火，多数是劏房单位，住客大部分是尼泊尔同印巴裔人士。星岛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强制检测寻日刊宪，医生如果怀疑病人已经感染新型肺炎，可以向他发出检测指示。医学界对法例生效细节感到迷茫，不清楚是否寻日立即要强制有病征的病人去验病毒。有私家医生为免违法，寻日朝早已经安排20位有病征的病人做检测，较平日大增三成。有医生担心，一旦所有私家医生大包围检测，等候报告的时间随时要3至4日，期间市民继续上班，无助防疫。苹果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迈向第四波，四间社区检测中心寻日朝早8点起投入服务，首日运作已经出现混乱。其中梁显里油麻地社区中心寻日未开门已经大排长龙，有超过200人轮候，有市民排队超过2个钟头，仍然未能够进行检测。元朗市东社区会堂寻日朝早的轮候队伍同样引起混乱，有市民不满已经预约人士同现场登记人士排同一条队，一度出现鼓噪。东方报道， 明報報導，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消委會主席林定國接受明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批評法庭判決是言論自由，但如果以政治取態批評法官，背後意思是指法官沒有誠信，長遠必然削弱市民對司法制度的尊重、信心。對於法官投訴結果出爐之後，建制派有人質疑屬於自己人查自己人，林定國引述基本法強調司法獨立，即使要將法官免職，亦都是由法官組成審議庭，不可以由他人代法官處理內部問題。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第四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領導人會議昨日舉行，15個成員國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這個不單只是東亞區域合作極具標誌性的意義的成果，更加是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勝利。商報就報導，據了解，本港正積極申請加入有關協定。貿發局助理首席經濟師馬永德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和中美贸易关系紧张之下，全球供应链正在重组，港商都不例外。协定的各组成国涵盖供应链上下游，在这些国家设厂的港商将会受惠。分别是成报和商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中电宣布透过社区节能基金拨出超过1亿6000万元，明年推出一系列社区支援计划，全方位协助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向近800000个合资格的家庭派发每户100元的消费券。消费券会随着明年第一张账单一起寄出，而劏房户的消费券就会透过社区伙伴发放。经初步的接触，已经有超过2000间商户表示有兴趣参与。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收紧限聚令措施寻日落实，同时实施强制检测，这个是应对疫情第四波随时爆发的必要之举，为达到外防输入内增清零的目标，更全面的检测、定点隔离、接触追踪都是必须有的常设步骤。社评话，有人建议可以为隔离和染疫者提供经济补助，免其后顾之忧，值得考虑。大公报社评。 成报社论话，新型肺炎疫情的最新措施是怀疑某一个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可以指示那个人接受强制检测，否则可以被判囚半年。社论话，政府宣布的是一个执行框架，细节尚未清晰，有待厘清，例如当事人拒绝医生的指示检测应该怎处理，以及检测人手是否足以承受检测量等，執行的時候要小心行事，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衝突。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說，隨著4名反對派政客被取消資格，泛民發動總辭，立法會將會淪為一言堂，不得民心的議案肯定陸續有來，包括隨時耗盡財政儲備的明日大嶼。政論說，明知財力不計都要硬推，背後必然涉及更加龐大的金錢利益，建制派除了盲從附和，有沒有替政府向公眾揭開明日大嶼的神秘面紗，增加透明度呢？《東方政論》。 信報社評說，美國大選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必定是中美之間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無論白宮權力如何交接，既然中美角力勢態已成，北京務必尋求應對之道，化解圍堵中國的壓力。因此，昨日在東盟峰會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可以視為中國嘗試突破美國聯盟包圍網的一著。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咧，有啲系清理好噶。咁先讲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龙尾喺丽港城呀。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红隧的九龙出口啊，近理工大学慢线有意外啦，咁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咧都系比较挤塞。咁稍后先讲翻龙尾啦。咁另外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意外咧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七贤道北去观塘山谷道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咁另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荃湾路出九龙啦， 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系应该系丽城花园啊，车龙而家排到去丽城花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受较早前漆行道北的意外影响，现在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着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去到香港儿童医院。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回全锦交汇处，龙尾在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和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2020年11月16日，油麻地唐楼火警，741箱，怀疑庆祝聚会物件起火。 本港新增14宗确诊，1宗源头不明。 4间社区检测中心投入服务，首日2000多人检测。 秘鲁总统梅里诺上任不足1周，宣布辞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講緊一系列政府嘅新措施啊，都係應對翻疫情嘅，包括4个社區檢測中心尋日就啟用咗啦。另外咧，都講到強制檢測法律框架出咗嚟看咗憲嘅啦。具體幾時做都要等翻局長、食衞局長嘅指示啊。咁頭先都訪問過局長啦，陳肇始訪問過醫學會會長蔡堅嘅。咁大家繼續打嚟傾，1872311，1872311。咁點解旁邊咧亦都有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源都想打嚟一齊傾？早晨，林醫生。 早晨，早晨。 係，你有啲咩睇法咧？ 咁就大家都知道而家呢個疫情呢，全世界已經有几千萬人中咗招，然之後100多萬人死咗，就相當之嚴重。香港嘅數字亦都係最近好多時都出現雙位數字，即係大家見到呢係要做多啲嘢去先撳得住。咁我哋都記得之前呢，政府成日講就話哎呀冇法子㗎啦，清唔到零㗎啦，要同呢個病毒共存。其實好多醫學界嘅人士呢都好猛整嘅，有冇搞錯你清唔到零呀？咁所以今次呢見到即係有新嘅措施推出呢，希望可以加大嘅力量去壓止呢個病毒將佢清零呢，其實應該係好事嚟嘅。咁嗱，你講下而家即係講話而家強制檢測呢個問題啦，講緊係帶有症狀人士嘅時候呢，咁你試下喺香港搵一個醫生俾我睇，佢見到一個病人係有上呼吸道症狀，即係唔係話講嘢講得幾陣痰啊，或者係朝早係有慣性嘅病鼻敏感嗰種人啦，即係有新嘅症狀嘅時候，你揾一個咁一個醫生認為呢個人士唔需要做檢測俾我睇咁係冇嘅。另外就係、是、同樣一個病人，你問呢個醫生有冇可能即係會同意咧，可以由得佢檢測或者唔檢測，而同時間咧又容許喺社會上面周圍走嘅。我諗你都好難揾咁嘅醫生。即係換句話講咧，醫學界共識就係有症狀嘅人士，你真係要驗。你喂咁好多，咁梗係好多啦。因為呢個病毒嘅特性就係佢冇一個好清晰話俾你知，我係呢個病氣嘅表徵啊嘛，冇啊嘛。少少傷風咳感冒可以係，甚至乎啲腸胃症狀都可以係。咁就變咗嗰、那個suspicion， 即係個懷疑性要好高咯。 但如果你話係醫學界都共識嘅話，咁唔使強制要逼佢啦。咁大家醫學界醫生都直接嗌曬呢啲有懷疑嘅人去驗啦。 醫生冇問題㗎。咁但係病人唔去驗點？所以市民都要有一個 意識呢就是喂真係大家要嚴，呢個其實強制是一個做法，但實際上的意義就是大家一起心合作， 嗯， 即是現在醫生就發出一個指示，喂唔該你去做啦， 嗯， 啊，那衛生署我們講衛生署，啊，衛生署就去追蹤去跟進那個，他有沒有交到個樽啊，同埋交了之後報告是怎樣啊，有沒有後續的行動啊，而市民即病人呢就需要去我咪做囉，做個檢測囉，嗯，那你睇緊呢件事呢其實是醫生衛生署同埋病人三方面齊心合作咧，去抗擊呢個疫情啊嘛。咁， 嗯， 我睇唔到點解要用一個負面嘅方法去到審視呢件事咯，係唔應該咯。 OK， 咁你贊唔贊成要強制做啊？定靠翻醫生發指示就算啦，可以即係平時建議啊， 係。咁我問調轉頭，我問翻你，即係政府好多嘢好奇怪，譬如係邊境陸路邊境，我説派咁多日樽仔啦， 嗯， 即係所有豁免人士佢都派個樽俾佢，有幾多收翻咧？ 嗯， 有幾多收翻咧？有冇追啊？ 嗯， 冇啊嘛，好多人唔交啊嘛。即係換句話講，你唔用一個強制性嘅做法咧，似乎係唔得嘅。 嗯嗯， 似乎真係唔得嘅。 嗯， 咁，你唔係話強制出屋企，咩叫強制先？即係法例話你唔做就唔得。 嗯， 咁而家衝紅燈係咪想強制性禁止啊？ 嗯， 係咪先係嘅？其實你諗下，係嘛？ 嗯， 咁咪係咯？咁係咪即係話啊？你死啦！你香港政府咧要捉你啊！要秋後算帳，衝紅燈啊！秋後算帳係咪咁講咧？ 嗯嗯， 唔係啊嘛。咁嗰樣應該要跟嘅一個規例，你咪去做咯。 OK， 所以啲唔好太過負面咁去睇件事先得。 咁，嗯，你點解蔡堅醫生頭先個講法咧？即係醫生又擔心啊，驚啲病人又索性有病都唔嚟睇啊，亦都驚醫生可能一間錯判會唔會有責任啊？咁頭先同局長講話咁醫委會一般都會睇住，但係所有醫生嘅所有嘅行為啊等等嗰啲，係啊。咁你點睇啲説法咧？ 第一樣。市民咧真係要有警覺性， 嗯， 即係呢個唔單止係自己個人嘅事，唔係影響家人，係影響同事咁簡單，影響成個社會。所以有症狀嘅驗係點啫？冇症狀人士都去驗啦。你頭先都同有聽眾打電話入嚟話，幾百人喺度排緊隊，搞到自己覺得驗唔切添啦。即係大家其實係有個意識嘅，大部分人係可能有啲冇，有啲哎呀唔會啩。佢話：哎呀，唔會啩。你而家話俾佢知，唔得啊，唔該，你都要驗。其實咁嘅意思啊嘛。 嗯， 好啦，醫委會嗰方面，防疫法例。法例寫得好清楚咧，即係依醫生如果做咗一個係 good faith 啊，即係佢係誠心咁去做一個臨床決定，不論係要做或者唔要做呢個檢測，即係發出或者唔發出呢個指示嘅時候咧，法例上面咧係唔可以對呢個醫生咧係即係懲罰翻佢嘅。咁， 嗯， 但係呢個係法例，法例還法例喎， 哦， 因為醫生做嘢唔係淨係睇法例，你都講咗有醫委會嘅操守要跟噶嘛。咁， 嗯， 醫委會不嬲咧，不嬲都係噶，從來都係噶。因為醫生佢所做嘅，譬如佢有冇亂咁開藥俾病人，咁， 嗯， 啊明知呢個病人對某個藥敏感，照開俾佢，有嘅時候咁梗係罰佢啦，係嘛？咁呢個係正常啊嘛。咁有醫生，哇！你明明有發燒，有呼吸道感染症狀出世，係話誒唔使驗啦咁。咁， 嗯， 會唔會話之後喂你好似有啲問題喎？不如你上嚟傾傾啦， 嗯， 或者係接受一個聆訊啦。咁有咁嘅可能性啦，當然。即， 嗯， 正如你明明有個病人係有好明顯嘅咳血嘅跡象，你唔叫佢照肺一樣啫嘛。咁， 嗯， 你梗係有個操守嘅問題響處啦。咁， okay， 但係呢樣嘢你係咪要政府話俾你知先？ 嗯， 操守永遠唔係由食衛局， 嗯， 或者特首出俾醫生噶嘛，呢個係業界自己出，唔係啲咩叫專業啫，即係呢啲係妄自菲薄嚟啊嘛，點可以話喂呢啲要叫政府出啦？衛生署上次可以，即係食但係呢個基本上咧，凡係一啲指引嘅咧，永永遠遠唔係操守嘅指引，係病嘅指引咧，永遠係翻自己醫生、醫學界入邊出翻嚟，唔好旨意，亦都唔應該。有一個行政部門去出 的 OK， 好，最後想問埋啦，即係頭先聽你講都支持今次強制嘅方向啦。但我又見到咧，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咧有一節就咁講啊，就話徵求病人同意接受治療的原則，裡面就提啦，就話醫生一定要尊重病人拒絕接受所建議嘅檢驗同埋治療嘅決定並予以記錄。呢，這個今次如果強制做，會唔會對呢個有衝突㗎？還是兩回事嚟㗎？ 我，這個兩碼子事嚟㗎，咁你邊有即係呢個你永遠有一個 exception 㗎嘛，係嘛？ 嗯， 有一個特別嘅情況，即係呢個影響到全世界、全香港嘅健康嘅時候，咁，你必須要話俾病人，話俾病人知，喂，呢個你真係要做㗎啦。 嗯，即係都唔會覺得醫生因為呢件事孭多咗一樣嘢上身，孭多咗。 冇可能呢個唔，即係講法例講好清楚，你呢樣嘢係要發出咁嘅指引。其實而家好多㗎。 嗯， 咁譬如一個病人佢有某一個。重大傳染性疾病嘅時候，你係要報衛生署嘅時候，咁， 嗯， 你係咪要問個病人，我唔准你報，你唔報，你唔報你犯法嘅，而家都有呢個問題㗎。咁， 嗯， 有冇因為呢件事有醫生俾人捉咗佢？調翻轉，如果有佢唔報，有呢個病症佢唔報嘅時候咧，咁佢就真係違規啦。 嗯 ，OK 好。 啊，即係你搞清楚公共衞生唔係下下都係講病人話點就話曬先。我記得上次吹風會上面嘅時候咧，都有醫生攞個好唔恰當嘅 analogy 嘅例子出嚟講，就喂，你癌症啊，佢係要唔驗你都冇得逼佢驗，梗係啦，癌症影響個人啊嘛。 嗯， 而家影響全世界、全社會公共衞生嘅時候，都係兩回事嚟嘅，即係搞清楚啲嘢。有啲人連呢啲嘢搞唔清楚嘅時候，我好奇、好驚訝，點可以即係就出嚟？啊，唔讲咁多说话。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林志源医生， okay. 多谢晒你打上嚟。林志源咧就系医护诚信同行嘅主席嚟嘅，头先都表达咗佢对今次呢个强制检测嘅意见啦。点解旁边又请多个嘉宾倾下先？请嚟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一齐倾啊。早晨，何柏良医生。 系，早晨，叶冠霖。 系，头先讲好多强制检测究竟嗰、那个做法啱唔啱咁样嘅？何柏良医生，你又点睇咧？支唔支持啊？ 嗱，我覺得強制檢測咧，政府都係一個無可奈何嘅決定啦。咁呢個都係應該要做嘅。嗱，強制檢測其實最主要嘅目的咧，就係、是、希望咧有病徵嗰啲人士咧，去發病之後，可以盡早咧就確診安排佢去到入醫院嚟到隔離啦。嗱、 嗯， 我覺得政府咧就推得呢個辣椒咧。應該明確制定一啲目標，嗱，譬如睇翻十月，即係我哋而家講第四波或者有新出現呢啲傳入個案喺香港社區就擴散之後咧，就如果係三日之內就發病就去到收治入院咧，佔所有呢啲本地個案咧大約三分之一左右啫。 嗯， 咁如果咧佢係發病之後就七日或者超過七日。先至安排到佢入院咧，就佔差唔多五分之一。嗱，睇翻呢呢啲即係相隔好耐先至揾到佢出嚟，就安排佢入院咁啊。有唔少咧，其實佢係冇去睇醫生，佢係自己睇醫生。咁、所以咧就如果而家係就住嗰個去睇醫生，就醫生可以出一個指示，就要求佢去做檢測咁啊。咁對於呢一部分。唔去睇醫生嘅人咧，呢個問題係解決唔到嘅。嗱咁嗰個樣本送咗去政府嘅化驗所啊，咁我覺得政府亦都應該明確去承諾，因為而家大家都想快啊嘛。就收到個樣本之後咧，就24小時之內咧應該出報告。嗱咁照我觀察咧，就而家交去嘅樣本咧就有一定比例咧。是24小時之內是未做的給人出那個結果，特別是在一些假期的時候，所以如果大家都認同我們希望早診斷，那你在整個流程裡面不同的環節就要有配套，就不可以單純靠這個強制檢測。但 我想譬如跟大家聽眾分享呢，就大家都留意，譬如在內地澳門他們就成功可以長時間零確診啊，譬如內地為例咧，咁佢哋咧就喺好早期嘅時候咧，就已經就嗰個流程，三個環節咧就明確咁定一啲時間嘅指標。咁呢啲指標咧，我覺得政府咧應該都明確咧就對公眾承諾去到定出嚟，同埋咧就去到跟呢啲指標。咁包括咧就你實驗室出咗有一個陽性結果，就兩小時之內嘅通報。 嗯， 咁有樣本交去實驗室咧，嗱呢個內地嘅指標就12小時就出報告。咁香港12小時可能我哋未做到啦，咁起碼應該24小時咧，政府承諾出報告。第三咧就係、是、就住你嗰個確診個案咧，佢嗰個相關嘅流行病學調查，就接到通報之後就24小時之內完成。 嗯， 咁而家咧除咗嗰、那個強制檢測嘅環節，就或者會加快一少少之外，其他嗰啲環節咧，如果政府唔係明確咧，就去到定一啲指標，就睇下樽頸喺邊度咧，盡量化解呢啲樽頸嘅話咧，咁嗰個成效咧會打一個好大嘅折扣。 而家做唔做到頭先你講嗰啲指標？嗱，萬一如果強制檢測，蔡堅醫生話4000個醫生一人交10個個案出嚟驗，就一日要40000個噶咯，重大負荷會唔會距離頭先你提嗰啲方向更難做啊？ 嗱，而家一定係未做到嘅，咁但係咧就。政府咧，佢一定要去千方百計諗呢啲行政措施咧，就點樣去解決呢個樽頸？因為你唔解決嗰啲樽頸咧，你就有一啲新嘅框架法例咁啊，咁你變咗咪落實唔到，落實唔到你有嗰啲法例框架咁啊，你收唔到預期嗰個成效咯。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新嘅措施，你唔可以唔定個標準嘅，你唔定嗰個即係希望去到邊個目標咧？咁你睇下就盡量做幾多就做幾多。咁呢個唔係一個負責任嘅行為。 或者譬如而家多咗呢啲強制檢測咁啊，咁其中一個我睇到會比較大嘅樽頸啊，就係、是、一啲有發燒啊、呼吸道病徵嘅兒童啊、 嗯， 因為你兒童咧就交唔到深喉唾液樣本嘅嘛，咁所以呢啲咧就需要去大部分應該係需要去檢測中心嗰度取樣。咁、 嗯、 所以如果你係有好多兒童有呼吸道病徵啊，你譬如以上個禮拜為例啊，咁可能你全港學校都講緊幾日都已經係有幾千個呢啲病童需要取樣嘅話咧，咁你有咗呢、這個。新嘅強制檢測之後咧，你就全部呢啲要去檢測中心裏面取樣嘅咯。咁所以咧，嗰、那個取樣啊，同埋呢啲樣本收集啊，就送去政府化驗所個流程咧，呢啲呢度咧有好多行政安排咧，就需要去到跟翻嘅。嗱、 嗯， 另一方面咧，就嗰個安心出行嘅軟件啦，咁呢個我覺得市民大眾咧都係值得支持嘅。嗱，咁同樣咧，你有呢啲追蹤。即係幫市民大眾咧，就自己去跟翻自己去過咩地方，會唔會有暴露過有一啲確診人士喺同一個場合裏面除過口罩輸入過咧？咁呢個同樣咧，政府應該係定立目標嘅。你譬如以新加坡為例啊，咁佢哋就有一個類似嘅軟件。咁佢嗰個軟件其實喺一啲高危場所係強制嘅。咁我哋而家咧就未係啦。咁佢都幫新加坡政府咧，佢明確定出咧。希望全民咧，起碼有七成就安裝嗰個軟件。咁、嗯、所以如果即係我哋嘅政府咧，就推呢個安心出行咁啊，你唔定目標，唔去監測住有幾多市民大眾安裝呢個安心出行嘅軟件咧，你嘥納税人嘅錢啊！你整得呢個軟件，希望去加強嗰個防疫咧，起碼咧你全港人口咧要超過一半去安裝咧，先至有個成效噶嘛。 嗯，文匯報就話強制追蹤唔搞唔得喎，可能要。局部強制先有成效啊，使唔使啊？呢啲安心出行都要強制啊！ 你首先咧就嗰、那個軟件，你要定立一個目標，有幾多人去做安裝？ 嗯， 如果你譬如嗰、那個強制，你睇過點樣做啫嘛？即係你譬如而家嗰啲強制檢測咁啊，咁其實強制檢測都唔係新事物，咁而家只係咧就將。嗰、那個範圍咧就擴闊咗，咁你其實喺世界各地呢啲追蹤嘅軟件都係有用嘅。 嗯， 咁佢首先咧就會喺一啲除口罩就高風險發生傳播嘅地方咧、 嗯， 就如果你要入去，譬如你喺酒吧咁啊，咁你要入去，你就要強制掃描啦。咁你其實你有得揀嘅、 嗯， 你可以唔去啲高危地方。如果你選擇要去咧，你就要承擔翻一個公民嘅責任。咁咧就有事幹嘅時候咧，就你接獲嗰、那個通知啊嘛。咁、 嗯、 所以其實所有呢啲強制咧，你睇個安排點樣去到做咯。咁咧係盡量要諗喺平衡翻嗰個個人私隱咧，同埋公共衞生嗰度咧攞一個平衡。咁其實你而家香港有咁多呢啲規例咧，某程度上咧，大家都係付緊代價。 嗯，所以高危包邊啲啊？譬如你話酒吧咁咧，就例如仲有邊啲啊？食肆 你除口罩嗰、那個地方係唔通風，人多嘅一定係高危㗎啦。咁、 嗯、 你睇翻有用呢啲追蹤軟件咁啊，如果先去到睇高危傳播嗰啲地方去做，一定係酒吧同埋餐飲食肆，因為你喺裏邊咧，人人都除口罩啊嘛。 嗯 ，OK 好，咁多謝何柏良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你何柏良醫生咧，就嚟自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啊，講到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政府定翻目標好喎，究竟全港有幾多人會裝呢？咁人多做起上嚟先有意思嘅。咁另外仲話啦，係咪有啲高危點？如果要入去嘅話，要真係用咗呢個程式登記咗先至可以入去呢啲高危嘅地方咧，咁穩陣啲。咁大家點睇都係打嚟講嘅，18723111，18723111。聽住九點半鐘新聞先，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朝早大约8:30抵达导致7死11傷嘅油麻地唐楼火警现场，听取多名消防人员讲解事件。佢逗留大约10分鐘之后离开。现场是油麻地广东道560号，火警在昨晚8:00多发生，死者包括4男3女，年龄介乎9岁至40岁，他们是亲友关系。警方说出事单位是一间餐厅，事发时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 林郑月娥昨晚发表声明，对事件感到极度哀痛，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并做好善后工作，包括调查起火和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当局日后可以对特定人群发出检测指示，要求必须遵守，否则会有罚则。但他承认有关指示在执行的时候有挑战，例如统计需要受检测人数和安排派发样本樽、最终交还样本等的工作，都需要其他相关政策局协助。陈肇始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又说，昨日已经有2300多名市民到四间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服务，头一日有中心出现很多人排队的情况，相关服务提供者会尝试理顺流程，鼓励市民要预约才到中心检测。陈肇始认为，列出某些病征病人必须要强制检测的硬指示方式不是最理想的做法，医生会因应专业和按患者的病历作判断。被问到如果医生临床判断患者无需检测，但之后证实是确诊个案，医生会不会需要负责，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要按每宗个案判断，如果发现医生有走漏应检的个案，医委会会有特定程序处理。他透露，为强制检测设立的电脑系统已经差不多完成，已经相约医生团体今个星期商讨讲解追踪和执行细节。医学会会长蔡坚在同一个节目说，星期五晚会和当局开会，他说当局推出法律框架之前未有和业界商讨，认为陈肇始说如果走漏会交由医委会处理是有恐吓的意味。蔡坚又认为当局应该给予强制检测的硬指标，以免日后医患有争拗。内地过去一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病例，分别在四川、广东、山西、江苏和陕西确诊。另外，内地新增14宗无症状感染病例和一宗疑似病例。内地至今有86346人感染，813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42点，升180点，总成交金额11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7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感恩生值11.56元，升5.2元；腾讯控股600.5元，跌1.5元；阿里巴巴250.2元，跌6.8元；美团318.6元，升12.8元；药明生物82.3元，升7毫，系升8.17毫。中国移动48.5元，跌1.5元；石药集团8.29元，跌4仙；比亚迪股份174元，系跌7.9元；小米集团25.05元，升8毫；友邦保险86.35元，升1.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61，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2，人民币6.58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5785点，升399点。港金现价报174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75美元，卖出1896.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就系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就系、是、红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亦都是车多，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咁在新界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有线电视大楼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去豪景花园；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天影路天水围医院方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2020年11月16号，油麻地唐楼火警，741伤，怀疑庆祝聚会物件起火。 本港新增14宗确诊，1宗源头不明。 4间社区检测中心投入服务，首日2000多人检测。 秘鲁总统梅里诺上任不足1周，宣布辞职。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38，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继续听下听众的电话先，1872311，1872311。讲到疫症方面，寻日就多了5宗的本地感染，仍然有一些社区不明源头个案，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强制检测、社区检测中心、收紧一些的食肆的限制等等，大家打来讲的。有李先生打上来1872311，李先生你好。 是我姓李的。 李先生你好，早晨。 我是的士司机来的。 嗯， 我验过3次新冠呢，觉得第一次就是你们安排得最好咯。 最近这次有没有？ 我哋早间咧就交完家之后去验，夜间咧就开工之前去验，咁大家都好方便嘅，根本都。同埋你哋有专人帮我哋采样咧，好似准确啲咧，觉得。 最近你系咪有验过？听你咁讲，系咪因为呢一波？ 验过3次啦，有个牌嘅，你已经有个牌挂喺车度嘅。但系嗰啲咧系流嗰啲唾液咧，我觉得系准确程度唔够你哋。专人帮我哋采样咁准确咯。 最近一次系几时啊？ 系10月8号收到你哋嘅信息，话我系阴性嘅。咁我做咗个牌挂喺个 shift 位后边咧。即系俾啲乘客睇嘅。个乘客都话好好啊，你咁样有我哋放心搭的士啲咯，咁样咯。 喂，但系呢一波唔系又有个中心俾你哋验嘅咩？呢一波由于有的士司机都中咗，跟住而家都话可以再。 但系我攞樽咯，我都冇乜信心，我都唔系好想去啊，觉得都系。 唔想去。 你要朝头早咧起身之前刷牙之前都冇口水啊，冇啲深喉唾液攞到出嚟咯。 上两次都系 准确程度唔系几好咯， 即系上两次都系俾烟色纸咁样嘅，你 系？系啊系啊。 咁但系今次你唔惊咩？听到话有啲行家都中咗，唔使惊。 我哋自己好小心嘅。 盡量洗多啲手啊，盡量戴口罩啊，冇乜嘢嘅，應該安全嘅。 嗯啊 ，OK 好。好咁，多谢晒你先啊，李先生，一位司机大佬，啲司机大佬打嚟同你讲翻佢检验嘅一啲经验啊。不过再提提啦，其实运输署而家都有加咗啲临时嘅检测中心咧，特别俾的士司机大佬嘅，咁就话有啲临时检测套装或者收集中心俾呢啲司机嘅。好，跟住落嚟嘅，听下听众先，仲有啊欧先生啊，欧生你好。 系啊，我小俾你好啊，早晨。 早晨，欧生你好，请讲。 系我俾翻少少资讯，系中立啲嘅资讯俾各位市民嘅啫。 好啊。 咁喺呢个防止呢个传染病条例里边咧，譬如话我哋即系每一日行医咧，譬如话同啲病人咧， 唔好意思，欧生你唔系医生嚟噶，你系咪？ 系啊，系、啊。 O、okay, K， 好好，请讲。 即系发觉佢哋有肺病啊，咁去化验室化验肺病中菌，中到系。肺痨病菌即係發現真係肺痨病菌咧、 嗯， 我哋根據法例咧係有責任去通知有關部門嘅。咁咧嚇嚇，呢個法例規定嘅，所以咧即係喺傳染病條例裏邊係有啲係特即係為咗個整體嘅公眾利益咧，係我哋唔需要嗰個病人個同意已經可以直接通知佢，唔、嗯、通知仲要俾衛生署罰嘅添喎。我所知啦。 不過呢個會唔會同呢個有啲唔同咧？因為嗱，你而家確診咗肺癆，要話俾大家聽呢個梗啦。呢、這個你確診新型肺炎都應該要話俾大家聽啦。但而家呢種咧係叫做懷疑佢可能有啲流感病徵，就要強制做，會唔會程度有啲唔同咧？呢度 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所以我話即係話翻俾你聽呢一個信息啫。你點樣去比較啊？嗰啲嘢，即係希望你咁樣你可以比較到啦。即係多啲資訊咧，即係點樣去比較？咁、各都有各去比較啦。咁但係或者整體公眾利益咯。 嗯，嚇。頭先同個唔同嘅團體講咧，有啲就話擔心，即係醫生要做嗰個負責決定係唔係要強制檢測，有啲又唔擔心。你又點睇咧？呢位聽眾。 啊、你都系睇嗰个公众嘅利益嘅啫，你希望我哋可以清到零，咁各方面嘅工商业活动都可以恢复翻，咁呢个系为咗公众利益嘅啫，吓、尽量即系多啲人检测，喺呢个系公众的利益行前咯，咁各有各嘅利益啦，咁有唔同嘅声音啦，各有各讲嘅啫，咁最后大家去决定立法嘅啫，吓。 头先同林志源倾嘅就话，其实个个医生都共识噶啦，有病征梗系要嗌佢验啦，咁你见到系咪嘅？系都做紧噶啦，本身都。 我哋都盡量去做噶啦，冇病徵都做噶啦，即係睇各個機構嘅需要咯。醫管局嗰啲所有入邊嗰啲驗啦，係咪？ 咁但係呢、這個會唔會俾到醫生一啲壓力咧？你覺得還是都係照做翻啫？呢、這個 呢啲各有各講啦，呢啲好啦，各有各自己嘅意見啦。呢、這個我唔發表意見啦。 O、okay, K， 好，不多謝歐醫生嘅提供先，提供就話肺癆病其實都係。確診化驗都驗出嚟咧，不嬲都係要話翻俾有關部門知道噶啦，咁所以不嬲都有類似咁樣嘅安排嘅呢、這個。不過而家就講緊係究竟其他嗰、那個強制檢測啦，講緊係新型肺炎，若果有啲有懷疑有徵狀嘅人，咁見到啦，而家個強制檢測會點樣咧？咁大家聽到不同嘅聲音啦，都係打嚟講你睇法嘅，18723111872311。陳生會點睇啊？陳生早晨， 好簡單嘅啫嗱。總之政府推出任何嘢咧，泛民啊嗰啲全部所謂叫民主派咧都反對嘅，好似上次咁樣啊，就全民檢疫噶啦，就都係180万人啦。其實目標就500万，只不過咧泛民啊所有嗰啲醫護界嗰啲人咧都叫市民咧就唔好去檢測，就所以變咗個成效咧就非常之曳。咁咧就所以就變咗社區咧就好多隱形病人。嗱今次咧，我希望政府做一樣嘢，冇 QR code，OK， 冇嗰啲即係嗰啲 QR code 嘅話咧。就唔可以進出任何公眾嘅地方，包括就所有嗰啲公共嗰啲汽車、的士、小巴、巴士，甚至 MTR。OK， 亦都唔可以進入一啲嗰啲，譬如話食肆嗰啲，譬如甚至到超級市場啊，或者係嗰啲即係 supermarket 啦、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哋認為係私人嘅私隱，甚至到嗰個人權係可以凌駕。你記住是凌駕於是全香港人民的健康之上的話呢，因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隱形的病人、我只可以呢，你認為你自己私隱人權是最重要的話呢，我只是拒諸於你門外。如果你不 download QR code， 你不出行的嘛，因為政府已經講了你不會儲存在個在個大數庫大數據入面的、OK， 即是希望追蹤到你是不是是否一個是隱形病人。如果你是隱形病人的話呢，你又不做這個 QR code 的話呢，我就不讓你進來咯、因為 立例政府做呢個步驟嗰時候，我亦都唔需要你私隱，我亦都唔需要強制，只係強制一啲食肆或者係嗰啲公共機構，咁你咪演得咯？使乜搞咁多嘢？甚至到你唔俾你出門口啊！你做住公屋嗰陣時候咧，你冇 QR code 嗰陣時候咧，對唔住啊，你唔好出門口啊！你一出門口咧，就要嘟一嘟。如果你個單位有，如果你有事嘅話咧，我咪知道，即刻咪我城等大廈咪知道，咪封咗佢咯，咪即刻檢測咯。佢唔需要搞咁多嘢嘅政府。諗少少嘢，你既然咁多泛民嗰啲人成日都用人權打住私隱嘅，我咪點樣反制翻佢啫嘛？我咪唔需要搞咁多嘢咯，就係咁簡單啫嘛。 你講 QR code 就應該係嗰個安心出行嗰個應用程式啦，係 啊，即係大家要。反正你冇呢個 code 嘅話咧，你唔可以進入超級市場，唔可以食肆，唔可以俾入。總之所有食肆或者係嗰啲超級市場，你就整呢個曲喺度㗎咧。 明白。 出行嘅話咧，你嘟一次我咪知道你係咪有病人啦。如果你真係驗到你係有。是一個叫做隱形病人的話咧，我咪即刻可以追蹤到咯。 那 OK， 好多謝曬阿陳先生的意見啦。嗱，講到呢個安心出行的應用程式咧，就今日開始咧就係俾大家下載噶啦。再講多次啦，就用戶下載咗，然之後咧就放咗你手機度啦，將啲資料。咁若果你進入一啲參與計劃嘅場地嘅時候咧，就可以掃一掃場地入邊嗰個QR code， 咁啊知道自己幾時咧就係到達啦。離開嘅時候撳翻離開個按鈕，咁就會記錄低你邊段時間留咗喺呢個地方度。咁講明啦，呢個記錄咧就淨係會留喺用戶嘅手機內啫，就唔會上傳俾政府嘅。咁若果第日啊真係嗰個用戶出入過個場地，又咁啱喺相約時間有個確診者曾經到過，咁跟住系統咧就會發翻個通知同埋相關嘅健康建議俾你啦。咁希望盡早揾到啲密切接觸者出嚟，等大家可以跟一跟啦。好啦，對於呢個安排可以繼續打嚟講嘅1872311 1872311。咁頭先都提過啦，有醫生就提啊，不如酒吧嗰度加呢個環節啦，有呢個安心出行應用程式用咗先俾入去酒吧度啊。咁另外最近亦都有啲措施，譬如收緊翻一啲嘅防疫措施，咁就變翻兩個人啊酒吧嗰度。咁唔知酒吧業界點睇咧？請嚟佢哋代表傾下先。請嚟咧就係有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一齊傾下噶。早晨，梁立仁。 早晨，葉生你好。 不如先讲下有关嗰啲措施收紧翻先，又翻去两人咯，对你影响有几大啊？ 我哋嗰日礼拜六收到消息，晏昼都已经忙过不停。咁当政府公布之后，其实我哋都立即有个记者会展开咗。咁其实嗰个措施收紧翻，对我哋嚟讲，我哋都未试过啦，即系都经过个几月都系咁嘅环境。咁其实都有个数据出嚟，即系对。於我哋業界嗰個營運上咧，即係扼殺住我哋生死嘅存亡嘅關係嗰個時間。 嗯嗯，生意啦，講下點影響先嗱。而家變翻兩人啦，係咪應該翻翻去零時就要收工啊？你哋另外就入座率不得超過五成，係咪咁樣應該？ 系啊，琴晚嘅11:59開始就要收12:00咧。 嗯嗯嗯，對你影響有幾大？生意少幾多啊？會？ 哦，少几多啊？其实我哋有个数据出嚟，即系我哋都试过经过咗个多月，系12:00收工啊。二人一台啊。咁其实个生意系得整体嘅两成，咁基本上连人工都未够出。 嗯嗯，你讲系即系若果翻去两人，即系开始咗啦，两人呢个去到12:00就系得翻两成嘅生意啫。 系啊，冇错。 嗯，之前放松啲嘅时候，长翻啲年时间嗰时，系恢复到平时嘅啦，成生意到嘅。 其实好咗少少嘅，啱啱经历咗两个礼拜嘅放宽到2:00啦，咁生意嘅其实可以提升到大约4-5%到，咁叫做勉强都叫做挨得住下。 嗯嗯。不过咁样啊，之前政府都松过啦，咁但系松咗之后又真系啲数字又上翻，未必净系你个行业市嘅，其实可能全港各个环节都要一齐负责任噶啦呢个。咁但系又真系见到上升翻个数字，咁所以收翻紧又好似啱章法呢、这个，你点睇咧？ 你话如果喺放宽之后嗰两个钟头，同埋个人数加多两个，咁其实即系整體好多好多好多，可能其他嘅地方或者其他唔同嘅聚會啊，咁其實政府都慢慢見到係喺邊度發生問題，咁見到佢都有喺一個措施上面去加緊啦。咁即係其實我哋酒吧業界裏面咧，咁真真正正嘅確診數字或者有喺我哋業界裏面發生嘅 case， 其實你即係寥寥可數，或者可能真係唔係因為我哋喺度光顧，或者可能即係經過或者。 呢啲情況會有發生，其實都冇喺我哋個即係有數字出嚟，其實睇到有冇喺我哋酒吧裏面業界發生，都係真係寥寥可數嘅數字。 嗯，好啦，嗱，咁而家頭先就講到有個新嘅應用程式啦，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咁頭先同何柏良醫生傾，佢就提一樣嘢就啊，點樣鼓勵多啲人用呢？其中一招就可能限住一啲高危地方，譬如你哋酒吧咁樣啦。入去酒吧嘅時候咧，你都要下載咗個安心應用程式，再叫做即係掃咗二維碼啦，先至俾飲完之後就記錄翻嘅。呢、這個你歡唔歡迎咧？如果加呢個限制，就俾翻啲機會你哋繼續營運嘅話。 咁其實呢個安心出行呢個 Apps 咧，我相信係除咗即係啱啱今日先至開始市民可以 download。咁其實我哋酒吧業界，在政府未推出呢個安心出行俾市民去知道之前，咁其實我哋業界都已經有參與一齊去做呢樣嘢。咁我哋而家由上個禮拜開始就陸陸續續，我哋酒吧業界就自愿性就參與，我哋聯會亦都協助業界同財科局嗰邊去登記。咁啊，而家已經有大約300多間酒吧已經有呢個二維碼。咁我其實我哋陸陸續續每日都有業界去登記緊，都要等啊創科局嗰邊 send 翻我哋QR code俾我哋，我哋就可以連出嚟去俾市民去用。咁其實除咗創科局推出呢個嘅安心出行之前咧，咁其實我哋自己酒吧業界都自己做咗一個電子申報表嘅 QR code， 咁俾客人入嚟做一個登記，電子申報表嘅登記，咁有個記錄係我喺我哋酒吧自己或者係聯會裏面幫啲客人去儲存。如果有事嘅時候，食衞局啊嗰邊其實可以係經我哋去協助追蹤到個源頭。 嗯，聽你咁講都全力配合啦，即係咪？ 係啊，冇錯。 好。咁多謝曬先，梁立仁傾到呢度先啊。梁立仁咧就是、香港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啊，講到再收緊翻呢啲社交距離嘅限制措施咧，生意應該跌翻到20%。之前放鬆啲都做到平時嘅40-50%嘅，咁啊生意再差啲啦。好嘅，聽下聽眾嘅電話先，仲有聽眾陳生，陳生你好。 系你好啊，早晨。 早晨，陈生，请讲。 咁我觉得作为香港市民咧，我觉得一个政府咧，真系搞到个疫情没完没了咁样咧。 嗯。 即系我唔知佢真系高人咧，定系乜嘢啦？其实我即系大陆嘅已经撞过板嘅啦，已经强制检疫、尽快检疫，一早应该做啦。你咁样样做埋呢啲小修小补，就搞到经济活动咁差。你可唔可以咁样啊？我希望林郑听到。 嗯。 即系林郑叫我哋成日都留喺屋企啊，尽量少出去。咁我哋啲聽話嘅人，即係叫奉公守法嘅人，咁你搞到沒完沒了，經濟活動同國內完全斷絕，咁你即係懲罰我哋啫。調翻轉喺外國翻嚟，因為香港真係 international 國際城市，咩烏茲別克我都未聽過嘅，都可以嚟香港。咁你又唔去檢疫，搞到現在一幅一碌。 咁都要檢疫，佢都要隔離嘅，嚟都要。 咁你依家已經搞到後期啦，已經你明白？我哋好聽話，好緊張。你又喺度尾放人哋漏洞多多，我話跟住啲大學生翻到嚟周圍去，嗱嗰啲嗰喺離島嗰度群組嗰度，嗰啲酒吧嗰啲，喂，叫你去走去開 party， 係咪？跟住問啲人啊，你而家唔去檢測啊？又話唔方便啊，又依樣嗰樣，喂，咁樣嘅自由唔係咁用係嘛？因為你嘅自由亂咁嚟嘅，搞到我有感染嘅自由啊，大佬。 咁點好啊？ 自由唔係私隱嚟噶嘛？ 強制檢測係咪？ 國內已經做咗，阿爺已經免費俾你做，呢班人又話免費又唔影響。我都唔明咁簡單嘅嘢，香港政府做唔到。有個例俾睇到，大陸已經撞過板，一早期砰砰聲， 跟住 好高跟連續已經抗租到。 即係總之都要 咁樣係嘛？你香港政府 加強啲呢啲強制檢測嘅措施啦。多謝曬阿陳生嘅意見先，跟住嚟進入阿黃女士，黃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 早晨，黃女士。 系早晨啦，咁咧就我都想讲下安心出行呢样嘢嘅。咁首先咧，好多人都误会咗，我虽然唔系医生，亦唔系护士，但系我系医院工作嘅人嚟嘅。咁就我想讲下我理解得到嘅嘢先。首先你要明白个检测咧已经有空窗期，起码一日。其实你路过嘅地方，无论系有冇隐形人都好啦，其实你中咗唔知道。你到你得到个测试结果，唔系保证咧，你嗰个空窗期嗰一日咧冇接触到，即系话我验到你冇事，但系其实你喺等呢个结果出嚟嗰阵，你已经中咗都唔知道。咁所以我觉得个作用系零啊， 零咁紧要，点解咧？ 因为就是说譬如我去检测我要等一日的嘛，我中间过程已经染了的话，你结果给我是没事的话， 咁你话个作用系咪等于零啊？ 当然啦，当然就唔能够即系作为代替到检测啦。但系起码你都知道，譬如我嗰一刻同个另一个确诊者同场出现风险高，咁我留意一下啲，然之后去睇紧啲，咁唔系好事咩都？ 系啊，但系问题你又要谂、哦，你而家讲紧嘅系你验咗呢个结果嚟断定你有冇得出行、哦，你因为会行嗰个安心出行嗰个问题啊嘛。咁好似话斋，其实你咪令到件事更加混乱咯。除非你个政府你捉嗰啲人。验嗰阵已经摆一个独立隔离嘅室等呢一日、 嗯， 然后知道佢真定假。 但安心出行唔系验嘅，系记录你行踪嘅啫，即系佢唔系等于你检测阴性嘅，两样嘢嚟。 但系问题个重点咪就系话，其实你唔会系安心咗嘅，因为你其实你周遭都本身已经有隐形人啊嘛。 嗯， 呢个先系重点咯。咁其实你个个喺隐形人附近出现，其实你个 app 冇意思咯，完全系零啊！ 但隐形人当佢现身之后，咁我都揾翻啊呢、這个现身咗嘅隐形人当日去过边啊？原来我同呢个隐形人都曾经碰过面喎，咁唔系都帮到啲手咩？ 但系其实你身边唔系出现一个人噶嘛？ 越多人用咯，所以专家就话少人用就争啲噶，多人用先有意思。 唔系，就算多人用都冇作用啊，因为你即系本身你。即系验，就算嗰个隐形人，你而家系咁样检测上验到啫、 嗯。 其实你以为冇验过或者系冇呢件事嗰个人，其实都系隐形人，或者佢本来唔系、 嗯， 只不过佢搭啲中咗，佢自己唔知啫。 O K， 唔出奇噶喎，因为佢路过点止一个地方，佢接触点止一个人啊。 嗯 ，O K， 好，多谢黄女士啊，就对呢个安心出行有啲怀疑啊。不过头先都听个局长又同我哋解过啦，今日倾到呢度。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已经数不清读过几多个爱情故事，都是歌颂人在爱里面有几多的力量，可以怎样无私，怎样牺牲奉献。但是伟大的作家，他不会甘于永远做一个歌颂者。格雷安·葛林这一本《爱情的尽头》，就将爱情最不堪入目的一面挑开来给大家看。 爱情的尽头，开宗明义就话这个是一部关于恨甚于爱的爱情小说。故事讲述在二战期间，小说家班德瑞克为了能够更全神地描写笔下的公务员角色，而接近当政府官员的亨利，由此和亨利的妻子莎拉发展出一段婚外情。两个人爱得炽热，却因为不伦恋而极欠安全感，成日因为妒忌心而争吵。终于莎拉在某一日莫名其妙地离开了班德瑞克。几年之后，班德瑞克重遇莎拉，事过未必境迁，他请了私家侦探调查莎拉，想要找出莎拉离开他的原因。 这本书将恋爱中人妒忌的心态写得淋漓尽致，就连最寻常的相处细节都可以成为争执的导火线。例如班德瑞克，他就曾经写过一段关于洋葱的故事。一对偷情男女去到餐厅吃饭，女方迟疑了片刻才伸手去拿餐桌上面的洋葱，那是因为她的丈夫不喜欢洋葱的味道。男方就在这片刻的犹豫入面明白到情人回到家之后将会同丈夫拥抱亲吻，所以就导火中烧。 又例如当莎拉在家二楼同班德瑞克依偎，他担心亨利随时会上楼，莎拉说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有一层楼梯的木板总是会发出声音。原本是安抚对方的话语，在班德瑞克听来总是这两个字激起出他的浮想联翩。他没办法压止想象，莎拉是不是关于偷情，过去和现在还有多少个情人。 类似的矛盾在爱情的尽头里面不断轮回，恨和爱就好像一对双生儿，傲恨甚至可以说是激情的养分。这个是葛林给恋爱中人最血淋淋的启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爱情的尽头》，作者格雷安·葛林，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